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点05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打开音乐之门，和您一起分享几个年轻人从古丝绸之路上、河西走廊里带回来的声音和音乐。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纳木厂牌创始人王子斌先生，欢迎子斌，和大家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我是纳木厂牌的创始人、音乐制作人王子斌。 嗯，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 大家晚上好。 嗯，因为要说的是河西走廊上的音乐啊，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给大家准备了这样一道互动题目：河西走廊地形地貌非常的丰富多样，以下哪个地区有丹霞地貌？以下哪个地区有丹霞地貌 ？A. 武威。B. 酒泉 C. 张掖 D. 敦煌，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有丹霞地貌的那个地方选出来 ，A. 武威 B. 酒泉 C. 张掖 D. 敦煌，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咱们得介绍一下子斌啊，张欣在形容他的时候用了一个关键词，说这是一个追寻诗和远方的年轻人。张欣怎么发现了王子斌？他怎么追求诗和远方，都追求到河西走廊去了？ 是这样，其实今年春天啊，我考了一回博士，但是呢没考上。不过呢，我考的这个，当时我报考的这个选题呢，是河西走廊音乐地理研究。我也看了不少相关的书，做了很多的准备为这个考试，所以我就对这河西走廊格外有一份感情。在我落榜之后几个月， 陷入悲伤的时候， 我就看到微信里面别人在转一个帖子，就是说这个有一张叫河西走廊的行走的声音，河西走廊的这样一张 CD， 要即将出版，还你要想听啊，还得预定。然后我就马上预定了，其实已经很久不买 CD 了，但是因为它是跟我有这么一个独特的联系，我就毫不犹豫地定了。然后后来其实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定了，大家收到这个 CD 以后评价不一，我呢也特别想把子斌叫来和他交流一下，也跟听众们分享一下，看看河西走廊的他的现在能录到的传统音乐是什么样的，子斌他们又在里面做了哪些自己属于年轻人的这种创作。 嗯，顺便看看自己博士题答怎么样。刚才张欣说今年春天吧，我考了一回博士，我感觉他年年春天都要考一下。祝你明年春天啊，这个时候明年的这个时候肯定是金榜题名了啊。 谢谢。 子斌介绍一下吧，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怎么去河西走廊采集声音、采集音乐？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做这个事儿呢，因为我自己是个音乐人嘛，刚才跟你们也在聊这个事儿，就是我做音乐的过程当中就发现，我们身边的人好像对咱们自己真正中国文化的这样的音乐，或者是我们自己的民间音乐，其实了解的很少。那我作为音乐人，我从小都是接受这个西方音乐的这个教育然后长大的，然后后来我们就说，那能不能去找一些属于我们自己文化的这种音乐。所以2016年的时候，我们就是跟几个伙伴，我们组了一个团队，然后我们就先去到河西走廊，然后先去把这一路的声音都给采回来。后来17年的时候呢，我们又去了西藏， 一直到了边境，到了阿里，然后又采了很多这样的声音回来。 嗯， 对， 我看到那个介绍，他们在河西走廊行程是15000公里， 15000公里， 然后在西藏又是多少？反正是很远， 对。咱们先听为快啊， 好啊， 采集到那里的声音。其实我们有点好奇，那你采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声音啊？但是采回来的确实是干声，但是经过子斌的后来的重新的包装，重新的诠释，它变成了这个样子。那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音乐名字叫《厄尔迪德尼塞汉》啊，它翻译成汉语是什么意思？ 吉祥三宝。 嗯，我们先来听一听。现在耳边听到的就是子斌采制在张掖采的一首歌曲啊，的名字叫《厄尔德尼塞汉》，吉祥三宝的意思。那问问大家，唱歌的这个女士，你猜她有多大岁数了？我刚才一问子斌，子斌说60多，快70了。声音非常的年轻哈，有力量，有张力。而且刚才子斌还说了一个细节，说她唱4句才换一口气。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歌者。 奶奶呢名叫白金花，她是玉固族。然后玉固族呢，我们知道好多人可能不太知道，我正好普及一下。就玉固族呢，其实是一个人口不到20000的少数民族，然后他们在张掖的肃南玉固族自治县这个地方。然后呢，他们分为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以前从蒙古高原迁过来的，然后又跟青海的那个藏族还有一些蒙古人合并下，他们叫东部玉固语地区。还有一个呢是咱们古代的回鹘人的后裔，是从新疆迁过来的，有这么一部分人，他们叫西部玉固语地区。那我们采到的这首歌呢，就是东部玉固语地区的一首歌，其实他唱的是蒙古语。然后奶奶唱的这首歌呢，我觉得你们好懂我呀，就是第一首就放这个。 张鑫懂你。 太感谢了，因为我们其实一直想把这首歌作为我们这个专辑的主打来着。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去采的时候，奶奶跟我们讲，我说奶奶这个歌什么意思呀？我说你跟我们讲讲。奶奶说这首歌大概讲了一个这样的，就是你，有一个人，然后他从小为了心中的一些梦想什么的，然后他就要离开自己的家乡，然后他要去到更远的地方，然后他 走的时候呢就骑着一匹青色的马，然后他说我，但是你心目当中有，心中有足够的信仰的时候，你路过山谷，山谷就会跟着你一起歌唱，你路过树林，树林就会跟着你一起歌唱。然后最后他说到那一句的时候，我们当时就受不了了，他说直到你到达了你心目当中的库库卓尔。我当时问他，我说奶奶库库卓尔是什么，他说就是青海湖。 嗯， 因为我就是你们知道我青海人嘛， 对。 然后他说当你到达库库卓尔的时候，你心中最理想的那个世界就会出现。我一想，这不就我们的命运吗？那从小从青海出来，然后做音乐，我说那音乐就是那匹青色的马，只要你有足够的信仰，它就能带你去到最美好的世界。 嗯，子斌是学电子，本科是 电子音乐作曲 啊，电子音乐作曲。我觉得听这首歌啊，好像似乎也感觉到了这种曲风啊。 嗯， 我不太懂音乐，但我感觉这个音乐里有一种很苍凉然后又比较奔放的一种东西。 嗯， 就像一个你说的这个，就像那匹青色的马一样。 嗯， 就是你骑上去了然后走了，还有一点惆怅的东西在里头。 嗯，其实音乐怎么讲哈，其实我做的音乐就是那匹马。 嗯， 你听那个里面所有的节奏那个感觉， 就像马的那个奔跑的节奏。 嗯，就是马奔跑的节奏。 嗯， 我就当时做这音乐的时候，我觉得我说它就是在马上才有那个感觉。 嗯， 所以我当时专门去想象过这个骑马的这个，因为我们小时候也骑，但很久不骑了，它骑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律动，它的身体是什么样。 嗯， 所以我音乐做出来就是这样的感觉。 嗯， 对。 好，这是这一首啊。 嗯， 我们下面要放第二首，这首的名字叫《奶羊羔》。 对， 我们可以先介绍一下它的背景。 嗯 嗯，《 奶羊羔》也是白金花奶奶演唱的。 嗯 啊，这首歌呢很有意思。 哦， 我以前。我们去采完这首歌，其实我回来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首歌它背后的意义有多大。 嗯， 是我身边的一个音乐人他告诉我，他说我以前看过一个纪录片叫哭泣的骆驼，那就是里面讲了一个，因为在草原的时候很多那个妈妈，就是骆驼妈妈或者是羊妈妈，他们生了自己的小孩以后颜色不一样，然后他就不认了，他说这个颜色不是我这个颜色，他可能就不去喂这个小孩，那你不去喂的话，他的那个小羊仔或者小骆驼仔可能就很快就会死掉。然后这个地方的人呢，他们特别有智慧，然后他们就会去拿马头琴，然后去给他唱歌，去给他拉琴，然后去给抚摸着，边抚摸着他边给他唱，直到唱到他能接受他的这个幼崽，然后去喂他。我当时采的时候并不知道，我后来回来了以后查了很多的资料，看了那个纪录片，我才知道这首歌的意义有多重要。对， 嗯，我们听过好多次这样的故事，就是至少我听过有蒙古族人讲啊，但是我这是第一次听到有真正听到这样的音乐。 嗯，就是人类在和动物用音乐交流， 在用，对。 嗯， 其实就是情感嘛， 就是生命对生命的影响。嗯，就是你作为母亲，你应该哺育你的孩子啊。 对， 我们 来还在感化他。 对，我们来听听啊。 嗯。嗯， 这是子斌采回来的歌曲，叫奶羊羔啊。这个歌里头会奶奶会经常唱驼驼，这是什么意思？ 它其实相当于像轻轻拍、轻轻抚摸那个、 重复的。 去抚摸那个羊妈妈的时候，他去这样去轻轻的给他唱，这样的感觉。 那他这个我们旋律我们是知道了，他希望这个比如说母羊你要喂自己的孩子，是不是你要哺乳，那他旋律是这样的，他歌词的意义是什么？ 也是这个意思。他会唱，他说小羔羊是你的幼崽啊，你要去喂他，然后他就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就一直在重复在唱这个旋律。 那这种方法是百试不爽吗？ 这个应该是他们的一种传统、我觉得从古代到现在一直保留下来的， 就是它是真的是有用的、唱完之后动物会去哺乳， 很感人。一个是很感人，另外一个是其实我们作为不是蒙古族人或者是不懂这种文化的人，我能感觉他背后的那个智慧很厉害，就是他懂得拿音乐去跟动物去做交流。我觉得挺了不起的。 细心的听众朋友可能刚才在乐曲当中听到了鸟叫的声音啊、这个很多朋友问子斌说这个是你后配上去的吧？ 啊，其实不是，刚才我还在跟你们聊这个事儿，好多人以为说这个鸟叫是你们配上去的吧，我说不是、我们在录的时候奶奶的头顶上就有鸟在飞，围绕着她， 所以奶奶唱歌的时候小鸟在她脑袋上， 所以呢事实是我想去掉也去不掉。然后我们混音的时候，我们混音师一直以为这是哪一鬼的声音，怎么还有一只鸟叫的声音，我说你仔细听，其实就是奶奶人生里面的那一鬼的声音。她就已经自然把它收回来了，但我觉得挺美好的，就是你通过声音这样你去可以想象那个场景，奶奶坐在她的院子里面再去给动物唱歌，然后头顶上就有动物在跟他做交流。 对，可以推上去大家听一下。 这鸟还真是挺多的。 奶奶家的院子很漂亮，很舒服。 小鸟和奶奶一起唱， 对， 劝说这个羊啊， 对， 哺乳吧， 你可以这么想。 还有一首啊，就显得要特殊一点。张欣可以介绍一下背景。 还有一首，就是其实是他这个 CD 的第一首。我是想，因为这一首啊，听着就是从当地录回来的好多声音和音乐的拼接。我就想问子斌，用这首音乐想表达什么？但是子斌告诉我说，这首音乐实际上是一个外国人创作的，就是拿他们这些声音。 是。我当时做这个专辑的时候呢，我特别想用几个方向去阐释它，因为我觉得我们在做一张概念专辑。然后当时因为我们出去采的时候采的是自然的声音和人文的声音，因为我们的概念里面觉得说一方水土一方人，那个地方有什么样人的声音一定跟那个环境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把这两部分声音都采回来。采回来了以后呢，我说那我们作为西北人经常会有一种自己看自己看不清楚的感觉，我说也不要让别的人看，我们干脆找个外国人让他去看。所以我当时找了一个美国的音乐人，我就把这些声音给他，我给他讲了我们这个故事，我说我们想去采这样的声音，然后他就把这个音乐做完了。我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那种职业精神、专业精神，就是他做到第四版还是第五版的时候，他因为他每隔一个月他会给我发一版，然后他说你听听看我有这样的想法，然后我听完我还特别好，然后他又没消息了，然后又过了一个月他又发给我一版，直到发到我记得这是第四版还是第五版的时候，我说可以了，这一版特别完美，我说就是他了。 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就是这一版。 对。

北京时间19:31，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依然要打开音乐文化之门，再一次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一位是纳木厂牌的创始人王子斌先生，欢迎子斌。 大家好。 嗯，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 大家好。 节目的上半时段有一道互动题目，我们今天说的是来自河西走廊的音乐。那河西走廊地形地貌非常的丰富，以下地区有丹霞地貌的是哪一个地方呢？武威、酒泉、张掖、敦煌。正确答案是 C 张掖。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答对了。下半时段也有一道互动题目，如果您依然答对了的话，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下半时段的题目是这样，由陈凯歌指导，黄磊、许晴主演的电影《边走边唱》，讲的是双目失明的艺人啊学琴的故事。那么这部电影改编自以下哪部小说呢？ A 史铁生的《命若琴弦》， B 沈从文的《编程》， C 鲁迅的《呐喊》。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电影《边走边唱》改编自下面哪部小说，命若琴弦、编程还是呐喊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继续欣赏子斌从河西走廊带回来的音乐。那我们首先听到的这首，大家一定会觉得哎呦似曾相识，它的名字叫八洞神仙，我们先来听一下。感觉特熟悉啊。 嗯， 张欣，嗯，最开始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我就是耳边一亮。 耳边一亮啊。 对，因为我对北京的这个曲艺啊还是比较熟悉的，这个听这伴奏啊简直跟那个单弦八角鼓一模一样，也就是只是这语言是西北语言。而且呢，我一看，我想这是到底是什么曲种啊？我就去翻这 CD 里介绍是敦煌曲子戏，啊，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文化的传播真是神奇呀！从这个北京一直传到了大西北，就是不知道是从哪边影响哪边，但是肯定是有一个共同的源的这两种音乐。但是呢，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他写的是敦煌曲子戏，但我明显听着是曲艺嘛，所以我想问问子斌， 嗯， 就是这个他是不是也有曲艺的表演形式和戏的表演形式两种？ 有，其实敦煌曲子戏嘛， 它 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去采的时候呢，戏已经没看到， 失传了是吗？ 不是失传，是我们没看到。他还在，但是我们采到的这个严老爷子呢，我们去他家，他就给我们唱了这个八洞神仙。但这个就是敦煌曲子戏里面的一个唱段，在讲八洞神仙的故事。就我当时觉得比较神奇的呢，因为他说话是陕西话，我说那你们是从陕西过来的吗？我以为他小的时候是在陕，他说不是，他我们从小就在敦煌长大的。我说那你为什么说的是这样陕西话？后来才知道，他们可能就是以前从古都长安跟丝绸之路有关系，他们就迁到了敦煌那个地方，因为西出阳关无故人了嘛，然后到了那个地方，然后扎根，一代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我们后来找了那个，比方说我们身边也有熟悉这种秦腔的这种音乐人，他们一听到的时候，他说这个就是秦腔的一种变种，所以跟那儿是特别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觉得哦，好神奇，在那么远的地方竟然还能听到这种属于汉族文化的东西。 其实我不是研究过这个 河西走廊啊这个音乐嘛，尤其是研究了它的地理和音乐的关系，就是说河西走廊这个地方很独特，它在到武威之前，实际上丝绸之路是有四条路的， 对， 然后到了武威之后呢就成了一条路了， 是的， 然后一直到了敦煌又变成三条路，所以就是它是一个咽喉地带，很多的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都在这儿交融 的，它是东西方，以前因为中国你想出去只能走这一条要道， 对， 然后那面的东西西方的东西传进来也只能通过这儿传进来，所以它特别特殊这个地理位置。 嗯， 对， 刚才子斌说到了这个叫严光福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啊， 是， 但是也觉得非常的遗憾，为什么？ 我们采完回来不到半年的时间，严老爷子就去世了。 嗯，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特别突然，就我们去的时候严老爷子身体特别好。 严老爷子多大岁数？ 可能有70岁吧。然后我们去的时候他那个还在卸煤呢，你想在站着车 还能干体力活呢， 对他，而且晒得黑亮黑亮的，皮肤都是那种很健康。然后因为你知道我说为什么特别突然，就是我们去的时候严老爷子最后跟我们说他的心愿就是能够让年轻人喜欢曲子戏嘛，他说过这个话，然后我觉得那还有好多事情还没做呢，然后突然一下子人就没有了。所以 他的离开其实就代表这个乐种的 对 失传， 因为他是集大成的，他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他特别喜欢这个东西，他自己光那个曲谱就收集了很多很多， 他没有传承人，他没有徒弟， 我不好说，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河西走廊我们去到了以后，尤其也过了2年了哈，我中间也跟他们有很多的这种触碰，我明显能感觉到也就是我们采的这一批老人了，如果这批老人没有了，下面基本上就断了， 就是唱的这么好的没有了， 我们再来 对 听两句。 把独孤星汉家住我长安，怀着穿衣服我说了去花园，一年四季我的满不多呀，花多鲜我路太粗远。 那我其实挺想跟大家介绍一个这种音乐种哈，其实大家老觉得我们的弦子什么特别土，其实不是，我说这是我们中国的布鲁斯，只不过我们不叫它布鲁斯而已嘛，其实美国人的根源布鲁斯就是这样，它就是一个乐器，然后自己弹自己唱，然后去表达他自己的一些情感想法都在这里面，然后我们采到了凉州弦校，包括曲子戏里面的这种形式，我觉得它就是中国的非常根源的那样的一个味道呢。我还记得我们去的时候，老爷子唱第一句五彩云霞飘，然后那一句他那一唱出来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全身那个浑身鸡皮疙瘩就嗡的一下就起来了，因为这是录音嘛，没有办法，你在现场你能感受到那个感觉，特别震撼。 那接下来我们要播放的是上去高山望平川，大家可以仔细的听一听这首音乐刚开始的那个乐器演奏啊，这个乐器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名字叫咪咪，我们来听听。 才大家听到了这首乐曲一开始的部分啊，那个叫咪咪的乐器，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乐器？ 它其实就是古代的羌笛。 羌笛， 羌笛，羌族人的一种笛子。 羌笛，何须怨杨柳的羌笛。 是的。 刚才张欣听的时候说，觉得有点撕心裂肺啊。 有那个味道，对， 就是离别的那种。 我以前没听别人这么描述过，刚才张欣这么一说，我确实能感觉，我说有这个， 就是面对别离又不得不别离的那种撕扯感。 对，因为这个要跟这个音乐曲种有关系了。这叫花儿嘛。 花儿。 西北民间的一种民间音乐。 对， 其实就是花儿呢，以前就是西北民间的一种爱情歌。情歌就是男女之间唱的一种情歌，但是后来呢，这个花儿慢慢发展，就变成现在叫做说西北民间的百科全书，因为他把生活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都唱在这个花儿里面。你从花儿能去了解他们各种生活场景，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情感，他们的语言，他们的那种诙谐的幽默的那种方式，你都可以从这里面去感觉出来。 我们来听一听。这种乐器就叫咪咪啊，刚才子斌说的羌笛。 羌笛。 离别的时候那种撕扯的那种撕心裂肺的那种 感 情的渲染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清楚后来就是那个歌者出现之后他的歌词是什么。我还以为是很长的一首歌，但是拿到这个张欣的歌片发现其实没有，只有几句啊。歌词大意就是上去高山望平川，平川里有一朵牡丹，看去时容易，摘去时难，摘不到手里是枉然。 是。 哎，你看他后面其实还很有文采的啊。 对。 只是当时已惘然，这和李商隐是一个流派的。 他其实是情歌嘛。他就是我想跟你好，但是又好不了。 对。 我心里面那种惆怅。 我远远看着你啊。 然后就像是在高山上面看着平川一样，那种感觉，朦胧的。 可望而不可及。 可望而不可及。很美。而你知道我们当时去采的时候，这个传承人叫雷兰芳雷老师，他们家在一个山谷里面，很漂亮。我们去采要翻过那座山才能找到他们家。后来我们其实专辑里面都没有用他唱的其他的。这首歌呢是我们出来的时候，我说雷老师，我们给你拍个照嘛，在这留个念。我说你这会儿想唱什么，你就站到这儿，你想唱什么。他就唱了这首歌，刚好是晚霞下来，他们家那个山谷对面看过去就是平川。然后他就唱的这首歌，哇，我当时太享受了。我说回来一定要把这首歌做出来，那种感觉。对。 就是那个情境里面激发出来的，和他在面对话筒就是录音的时候那个感觉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其实这首歌是咱们中国张欣知道啊，民歌里面是必唱曲目的，是音乐学院里面的必唱曲目。 对，只要考上音乐学院，必须得 唱这首歌。但是这个味道，就只有雷老师这个他这种心态的人才能唱得出来。 就是在那片土地土生土长的人啊，带着那片土地文化血脉的人， 他的味道就在这儿。 十多呀牡丹， 耳边听到的就是这首《上去高山望平川》。在下半时段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留了一道互动问题，题干是这样的：由陈凯歌执导、黄磊、许晴主演的电影《边走边唱》改编自下面哪部小说 ？A. 史铁生《宁若琴弦》B. 沈从文《边城》C. 鲁迅《呐喊》。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现在看到了爱新觉罗阿顺答的，还有心底无私啊，心底无私是对的，其他两位选择都是不正确的。大家试试再选一下，猜一猜。那节目的最后啊，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放两首歌，咱们先听第一首，这首叫开篇词，其实我们和我们的互动问题是有联系的，我们先来听一听。首叫开篇词，我们让子斌和张欣给大家介绍一下。他在什么时候唱？为什么叫开篇词？ 他其实是贤孝开篇词。 嗯， 贤孝你听吧，贤良孝顺，这个就跟咱们的儒家文化很有关系了嘛。因为他在武威，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有这个音乐呢？是因为武威有中国三大孔庙之一的文庙在那儿。然后贤孝很有意思，他以前其实费孝通老师的那个《乡土中国》里面说过，说以前咱们中国的法律其实是到不到村级的，它只能到达县级。然后村子里面靠什么来去管理呢？靠氏族文化，就是仁义礼智信。那贤孝一人在当时扮演了一个特别独特的这种社会角色，他是比方说你们家你干了什么丑事，他编成段子上广场唱去 给你炫耀出去 对，然后他开玩笑啊，他主要是在劝贤劝良，他主要在导人向善，是一种叫劝善歌。 嗯， 这个音乐是西北独有的一种劝善的这样的音乐类型。 是，刚才那个问题里面不是还提到，就是一个电影，在那个电影边走边唱里面，这个盲艺人啊就被大家尊为神神，就是实际上他们虽然是双目失明，但是他们的心有时候可能更加明白。 嗯， 尤其是我们这唱词里面唱的就跟这个神神感觉很相似吧，就唱的是天有道下的是甘露细雨，地有道进出的是五谷苗根，朝有道出的是忠臣良将，家有道进出的是孝子贤孙。 他是四有道四五道，然后唱的是天地朝家。我当时就我说我们采完，因为我们去的第一站也是武威，然后我说第一首就放这个，正气，很正气。因为他唱天有道下的就是甘霖细雨，地有道出来的就是五谷苗根，朝有道出的是忠臣良将，家有道出的是孝子贤孙。如果天无道就会怎么样，第五道就会怎么样，他是在讲这个。 他其实是在说三观啊， 对，说三观， 正能量的东西， 价值观的东西 啊。 嗯， 那其实边走边唱这部电影改编自史铁生的《命若琴弦》啊，这个小说我觉得一定要看一看。史铁生先生说，就命运而言，修论公道。看完之后你会对生命有一种独特的况味啊。其实今天还准备了一首歌叫感瞻歌啊。 对。 演唱者 还是刚才我们之前节目听到的那个白金花奶奶唱的。 感瞻这种手艺其实也面临着失传了。 其实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没有了。 已经没有了，对。 奶奶能唱出来是因为